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嚟收睇《风云曲》，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自从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咧系最新一轮调研咧，系重锤咧系追击呢个中国特区政府咧作为一个第一责任人咧系有继续落实国安嗰个职责嘅嗰个责任啊。咁咧就突然间呢几日我哋睇到特区就无处不国安啦，继有三大女官咧系出嚟就呢个所谓嘅软实力嘅层面咧系表示严打之后。包括呢个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系咧厉声警告咧，就系香港嗰啲中学生啊，同埋嗰啲校长咧，系不得咧系俾呢个学生参与庆祝美国国庆嘅活动。咁然后罗淑佩主管文康嘅咧，就话戏剧界、音乐界有大量嘅软实力，系嘛？咁啊，连呢个主管发展嘅咧，就凌汉豪咧都指责。呢、这个保护海港协会咧系有这个咧系对呢个特区政府嘅软对抗之言。咁啊，呢三个女人讲完远咧，就轮到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讲另一个范畴啦。咁啊，因为咧中国嘅香港特区国安法实施已经五周年，李家超就话虽然已经足够确保咧系国家安全，但要警惕有人用人工智能咧嚟进行。危害国安的行为。咁李家超呢种讲法呢是第一次的。就以前我哋都知道啦，就用戏剧嚟到危害国安啦，电影危害国安啦，呢个用抗拒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填海嚟危害国安啦，而家 AI 嚟危害国安。AI 点样危害国安呢？李家超就话人工智能嘅变化好快速，当然呢是可以帮助社会，但是继续咧系要完善法律同埋执行机制，特别咧系人工智能发展得太快，就对于坏人嚟讲，特别系危害国家安全嘅人，佢哋会利用新科技去做危害国家安全嘅啲活动同行为，更加咧系要警惕。咁咧就李家超都鼓励香港嘅市民就勇于咧系举报啦，系嘛？咁啦，好啦，就呢个新鲜嘅讲法。就是 AI 人工智能到底怎样是危害国安呢？他就说是有些坏人是利用 AI 是危害国安。首先就是据我所知，现在中国香港特区是惨遭美国的抵制。那个 ChatGPT 呢就被美国踢出这个使用的权利那个范围。那现在中国香港特区就用不到 ChatGPT 的，据我所知。不过不紧要，有一个中国的 DeepSeek 呢是做强大的靠山，可以俾你呢在里面呢是搜寻抄功课瞒天过海作小说等等。咁 DeepSeek 里面由于是中国制造，就好难呢是俾人用来呢是危害国安的。咁另外嘅人工智能你又冇咗美国方面嘅提供嘅支援。咁点样样嘅人工智能是危害国安呢？人工智能，但首先我问啊，话明叫人工智能，会唔会人工智能本身失控啊？佢自己走去啊，系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第二就系李家超话斋，人工智能未曾失控，只但系由坏人去利用人工智能咧，系去危害佢嗰个国家嘅安全。好啦，咁呢啲坏人喺边度咧？咁佢点样样啊，系可以市民举报啊，将呢啲坏人啊系抽出嚟咧？同埋連同佢哋所使用嘅人工智能嚟到呢一網打盡呢，哇呢、這個話題相信呢非常之艱辛啊，又開咗一個新嘅 topic 呢，係可以令到中國香港特區各界一起去努力點樣堵塞呢個叫人工智能嘅國家安全大漏洞啦，係咪啊白生。 看完特首李家超这个专访，由政府新闻处专访他的。咁当然啦，就係俾机会佢自由发挥啦。咁我听完佢头先嗰番说话 ,AI 人工智能危害国安之后啦，我真係觉得地球真係好危险。我劝佢返返火星先， 因为而家咧，无论上天下海、体育文艺啊、环保啊，连 AI 咧都危害国安。咁于是乎咧，即系特区嘅政府咧，真系即系忙到不可开交啊，可以咁讲。咁而事实上啊，嗱，如果大家都试过用 DeepSeek 之外咧，其实佢系有一个屏蔽同埋咧。啊！嗰啲重要嘅字咧，佢系唔会帮你去搜寻资料嘅。你试下输入咧8964啦，啊，法轮功啦，习近平啦，习明泽啦，你试下输入呢啲字眼啦，或者问下佢有关相关头先我提到嘅人物或者系事件嘅详情咧。啊，佢好客气地回绝咗你噶啦。咁所以咧，其实人工智能咧危唔危害国安咧？啊，呢一点咧？就在乎嗰個人工智能係邊個國家嘅生產，咁如果你係用中國大陸嘅人工智能，例如 DeepSeek 嗰之類咧，就一定係冇事嘅。啊，所以李家超所講嘅就係針對咧啊西方啊，特別係美國嘅人工智能，但係人哋都已經 ban 咗你啦 ，ChatGPT 唔需要擔心， 為咗你香港嘅安全啊，就係唔俾你用啊，因為你用咧就好容易危害國安。 唔係啊，佢驚你用咗 ChatGPT 同埋仲美國嘅。人工智能，你去危害美國嘅國家安全，人哋已經做咗嘢啦，所以你唔需要擔心。美國國家安全你冇機會危害啊，喺香港嘅範圍，因為你冇份用 ，OK？ 啊，你亦冇咁嘅人才。好啦，咁人工智能本身可唔可以危害國家安全呢？啊，呢個係一個哲學問題。啊，自從你睇過嗰套電影叫《2001年太空漫遊》，喺40多年前。都已经话原来电脑有一日咧系可以绑架人类嘅，咁人工智能危害国家安全嘅话，如果仲系坏人去利用咧，佢呢个就唔叫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危害中国嘅国家安全，一定系危人工智能，包括 DeepSeek 咧系一日失控喎，失咗控咧调转头噬翻嗰个人转头啊，系咪啊？ 系，即系有自主意识啊，佢唔再受人类控制啊。 系啊。 嗰种啊嘛， 咁先至叫做人工智能啊嘛。 嗯， 你知唔知咩叫人工智能呢？如果人工智能仲可以由人为啊，系去掌控嘅话，咁仲叫做人工智能呢？系人工智能，你都知道系 AI 啊，就同埋呢个叫大数据同埋 blockchain 啊，佢自己一输入咧就自己自动播，所以咧喺个逻辑上，人工智能咧系要危害国家安全嘅话咧，就已经失控啦。咁唯一咧。你喺香港，人工智能系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就唯有系 DeepSeek 嘅啫，系嘛？咁嗰个老板咧就叫做梁文峰，啊，而家系咪江门定系湛江？我唔知。咁咧，如果你要防止 DeepSeek 呢个人工智能啊倒转头养唔熟，佢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呢、這个职责，就应该系中国嗰方面，网信办又好，佢嘅咩人工智能办公室咧，就去。啊，去及实呢个叫做梁立峰同埋佢名下嗰班人，无论系北大清华定系美国翻嚟，啊，你防止佢咧系洗脑翻啊呢、這个中国香港嘅嗰啲使用啊呢、這个DeepSeek 嘅人啊呢、這个系第一层次哲学问题咧。第二，好啦，就李家超话坏人可以咧系利用人工智能。嗱、啊，如果坏人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咧，咁我就问你，你个人工智能好打都有限喎、啊，香港。系嘛？坏人，譬如话坏人可以用手提电话、用苹果手机，系嘛？去啊传递信息，系同海外嘅一啲流亡嘅港独人士咧，系通风报信，就叫佢咧啊去啊呢、這个加强啊呼吁咧美国同埋英国去制裁香港。啊，呢、這个系坏人，坏人去操纵苹果手机，坏人亦都可以用华为手机咧，系发出呢啲短信。好啦，咁啊呢个层面咧，我就问啦。在中国香港特区是有些什么坏人呢是可以操纵人工智能呢、啊、根据最近一个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研究的报告书原来大镬了。在现时中国香港特区已经有 41%, 有四成的企业正在或者应用人工智能。有 32% 的商号企业已经在市场行销营运等多个层面应用人工智能。嗱，而家咧人工智能啊系用紧嘅咧有好多人噶，系嘛？啊，包括咧市场行销营运、内部营运管理啊，平均咧嗰个累计咧投资咧每一间咧啊平均系83万港元，系咪？咁咧其中 有200多间提供 AI 科技的相关的行业。在里面呢，在财政方面，大型企业呢就认为呢是有50%呢是有盈利。43%的企业呢就表示资金来源包括特区政府的资助。另外呢就是香港行 AI 行业这个报告书就指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是运算能力数据不足，难以招聘技术人才。这个在特区自己那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研究，他的报告没有说最大的挑战呢是有坏人利用人工智能来到危害中国国安，是吧？是吧？咁嗱，如果系咁呢，有41%嘅企业用緊人工智能，咁呢香港有40%嘅企业里面呢係可能有坏人，有坏人或者潜在嘅坏人，所以李家超唔怪得呢鼓励呀，呢40%里面企业嘅人至少嗰啲同行同僚，你要及住你日返工，你要咁火眼金睛呢，係望住你嗰啲同事嗰啲秘书有冇用人工智能呢，是作出危害中国安全的行为。 我就觉得讨论呢这个题目呢是一个伪命题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李家超讲的，他说是有坏人使用人工智能危害国安。这个句子啊，那有坏人使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一个工具来的。这个工具呢是中性的。咁但係大前提要有壞人呢去使用佢先會 有壞人 案嘛。 喺邊度啊？係 啊。我唔理啦，我當有壞人啦。咁如果咁推論落去，你身後面呢有個漢堡包嘅公仔，咁其實漢堡包一樣可以危害國安喎。因為壞人可以喺漢堡包裏面落毒，毒去毒嗰啲公務員或者係局長或者係呢個李家超，咁樣都係顛覆緊呢個特區政府喎。漢堡包冇罪嘅，人工智能都係冇罪嘅。問題有壞人啊嘛，咁你咪去捉壞人咯，咁你咪去揾啲壞人出嚟咯。我哋成日都話咧，我哋無論係討論邏輯思辨咧，有個叫稻草人理論啊嘛。稻草人理論好多人都識噶啦，就係我去揾一個稻草人出嚟插喺個田裏面，我不斷咧去攻擊佢，跟住咧我攻擊佢嘅時候咧。我覺得永遠咧，我嘅攻擊力都唔夠，我要買槍買炮，跟住甚至攞隊軍隊嚟對付個稻草人。但係個稻草人係我自己插落去嘅。啊，呢個稻草人原理咧，就係喺好多嘅譬如話飛魚理論或者係依類咁嘅邏輯思辨嘅一啲陷阱裏面咧，係成日都提出嚟嘅。咁而家個問題係人工智能依樣嘢，究竟係唔係？嗰個始作俑者呢，如果唔係嘅話，其實講嚟係冇意思，因為壞人等於諾貝爾發明火藥，咁火藥都係無罪㗎，火藥都係種工具嚟嘅，最後有壞人攞嚟做恐怖分子，攞嚟做炸藥炸死人，咁你咪去捉恐怖分子囉。你去講人工智能咁多嘢， 唔係 顯得你有種叫做無知呢？ 唔係，你李家超到底識唔識人工智能？問題你係咪手上有一個報告是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坏人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种种的实例。是不是如果有的话呢，你就要讲得详细一点。因为你现在讲到要捉坏人，是不 是 捉坏人呢，40%里面的企业你现在要警惕。如果不严重，你这个呢那个威胁不大，你使什么劳动到特首啊，自己又开金口啊。到你把口开金口的时候，即是很严重啦，是不是？即是当董建华的妻子在度叫全港市民洗手洗手洗手的时候，即是说沙士在度杀紧人啦，所以特首夫人先嗌洗手洗手洗手。你而家嗌呢个人工智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你手头一定有非常之丰富的资料同送佢。好啦，又有坏人，咁你可以讲详细啲。既然个威胁咁大，嗰啲坏人喺边处？如果用得人工智能，那些坏人天外有天，人工智能都被他驾驭着，这个坏人一定是天才神童的。这个坏人是没那么容易被你李家超捉到的，也都没办法是被你国安处那里捉到的，是不是？所以你要自己，你说要捉 AI 里面危害中国安全的坏人，你不可以将个职责是拱了下去那40%是使用緊 AI 的香港企业那里。因为呢人地呢是每日开工的，是吧？每一日时间每分钟都是金钱的。如果你说你就要每一间企业呢，一系你整一个由特区政府成立的 呢、這个叫做人工智能危害国安监察小组，由你自己咧系拨款，唔知拨几多钱啦，100亿有，50亿有，你去请一啲识叻到识飞啊，喺大陆啊，喺清华大学，因为美国一定唔睬你噶啦，系揾一啲咧可监察到人工智能嘅专家嘅专家，然后咧你即时咧系培训，你有好多人噶，因为你讲紧四成嘅企业都有啊。然后有咗之后咧，你要每间企业里边咧，你要对口就咧系成立一个咧系监察小组。呢、这个监察小组可以喺呢啲用咗人工智能嘅铺头同埋办公室里边咧，系设立一个小办公室，亦都可以咧喺网上嗰度咧去监察追踪。咁但系咧，你要咧系一啲高人咧系去咧系追踪呢啲人工智能。你唔好将个责任咧系推俾呢啲老板啊，同埋嗰啲同事。好啦，你讲开啦，但系咁啊问你啦，咁啊点样样做 KPI 咧？个成果系点样样汇报咧？个成果系由你特区政府负责啊，定系由四成使用人工智能嘅企业啊，喺明年每一间要交个 KPI 出嚟，系咪每一间平均啊系要交出？几多宗啊嘅坏人啊，嘅使利用人工智能啊违反国安法嘅个案俾你咧？而家 Donald Trump 就系咁啊嘛，譬如话喺嗰个加州嗰度拉呢啲非法入境者咧，系俾 quota， 系俾 quota 个 ICE 啊。嗱，你系咁俾 quota 咧，俾 quota 咧，要俾嗰四成嘅企业咯，系咪？ 因为我直接啲讲啦，佢嗰段访问咧系废话嚟嘅，因为咧。佢都冇舉多句，我有直接啲講，因為佢連舉嘅例子都舉唔到出嚟。究竟譬如話用 AI 改張圖嚟諷刺政府係危害國安啦，定係問嗰個 AI 六四屠城究竟個始末嘅經過、因由、結果係乜嘢，係危害國安啦？或者去問一個 what if 嘅問題，例如林鄭月娥當時如果肯撤回呢個送中法，香港嘅命運會有咩改變？如果呢啲都係違反國安嘅嚇，去咁佢可以直接講出嚟，但佢冇講到嘛。譬如我用翻一個例子，如果我話Elon Musk 嘅自動駕駛系統啊，其實係會危害人類嘅性命嘅，咁我都會有個例子就話，譬如話嗰架車係會失控嘅，佢唔聽個自動駕駛嘅接收，佢會咧周圍撞人嘅，咁我明白佢講緊乜嘢啊。但是到而家为止，我睇完佢成段嘢，佢只系话 AI 发展得好快，有坏人咧就会攞嚟危害国安，讲咗等于冇讲，呢、这个即系太明显嘅稻草人理论，就系其实佢连举出嘅具体点样危害国安嘅例子，佢都冇喺里边咧去解释得清楚。 又或者有啲流亡咗去外国嘅香港人，佢特登用 ChatGPT 做一个 project。去问嗰个人工智能一个问题，就系问林郑月娥同埋李家超两任特首嘅智商比较系边个高啲？点知咧喺 ChatGPT 度就话咗俾你听咧，就原来林郑月娥啊嗰个智商高啲。咁然后咧，你将呢个 ChatGPT 嘅人工智能嗰个报告咧，就弹咗翻嚟香港，透过咧苹果手机将佢传闻就喺香港流传，或者咁嘅个案咧，系嘛？因为呢如果唔系我睇唔到啦，类似呢个咁嘅例子，我睇唔到呢就係你点样样去捕捉嗰啲香港嘅用人工智能嘅企业啦，係佢哋嘅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 嗯。 嗱唔好讲咁多啦，你而家讲到话人工智能危害国家安全，如果你仲有正常嘅记忆呢，去年今日 ,2024 年嘅6月25号啊，就咧，中國香港特區嘅教育局有一個報告，就嚴正要求全個中國香港特區中度同埋嚴重智障嘅學校，就盡快落實國家安全教育，係嘛？嗱，呢個係一年前啊，係教育局啊，係第二批共10间學校嘅外評報告總結。鑑於有啲學校學生被指唱國歌時聲線柔弱，同埋咧佢發現有啲咧。特殊学校咧推动国安教育太缓慢，咁咧呢份报告咧喺旧年就严正要求严重智障嘅学校同埋中度智障尽快全面落实国安教育。好啦，而家啱啱一年过去啦， 嗱，你唔记得啦，我记得喎。嗱，而家以结果为目标，不如我代啊李家超问一问蔡若莲，你一年前责成中国香港特区嘅中度同埋严重智障落实国安，交出咩成绩？嗱，你好唔好？你咁样啦，吓你而家一年之后，你叫嗰几间咧系特殊教育嗰啲学校，唔该你每一间。是揀十个中度或者严重智障的学生出来。啊、然后呢我租个大会堂给你。叫他们呢是排上去坐在那个舞台那里。然后呢是雇找一班香港的市民的代表最好亲中爱国或者立法会议员在下面问。是抽样的呢去问他们中国国安法港版国安法的条文。你又睇下呢班咧，系中度智障同埋严重智障嘅，有冇对答如流？喂，最重要系呢样喎，系嘛？或者你请啊，呢啲严重智障、中度智障嗰啲先生，一人啊系带几个啊嗰啲学生入立法会接受质询，一年咯噃，成绩喺边度啊？ 总之而家 冇咗影噃，冇咗影， 无处不国安，讲咗就当做咗，而家人人表忠，个个都要提国安。 我而家净系想你交翻旧年今日一周年呢个咧，你话要落实智障国安教育嘅成绩表出嚟啫，喺边度？ 唔使交 KPI 嘅，而家佢哋全部 唔使交，即系交，即系狗噏啦。你讲噶嘛？中度智障学校涵盖宪法啊，唔止激恶大镬啊！ 上年几多 国安法啊？ 几多冇交到 KPI 啊？ 三部啊！嗱， 民建联议员走去呢个东盟国家考察，又冇 KPI， 系啊， 系嘛？李家超 你话噶嘛？ 佢老挝、越南、柬埔寨有咩单签到翻嚟啊？ 以结果为目标啊嘛，系嘛？呢、這个叫三重教育啊，国安教育、基本法同埋宪法啊。 在今次的访问里面呢是不只讲这部分的，他是回顾回他三年呢上任以来的政绩。 我现在不是跟你回顾回一年咯，去年咯，是不 是？他自己说呢，现在总之是重申国安风险仍然存在啦，又说香港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国际排名稳步攀升啦，甚至各行各业政府协助转型深化和大湾区的协作。如果大家的市民聽到好像活在平行時空裏面、啊、香港的經濟竟然是由負轉正，什麼你們層樓由負了之後 現在最近起 回呢升回呢， 不是你本來層樓跌了六成的現在變得五成嗎？ 是嗎、 啊、跌了五成的現在得回四成半嗎？由負轉正、嗯、是嗎？喂，執了粒那些現在你開回嗎、 啊、政府又說繼續協助各行業轉型協助而已，沒有說你們轉倒的啊，点样协助呢？系嘛？听讲嗰啲中小企贷款咧，而家要开始还款添咯。 佢话你哋做飲食业执笠，你哋要创新，包括咧转做铁板烧，因为佢有咁嘅例子，系嘛？你本来做开其他嗰啲，一做铁板烧，于是生意嘭嘭声上。咁不如咁啊，全香港，你即系叫全港飲食啊，无处不铁板烧啫，系咪咁解啊？系嘛？喂，而家做特首咧，系嘛要兼啊识埋啊叫饮食转型啊！啊，你既然识得饮食转型，你不如教埋啊，再落实埋呢个叫严重同埋高度智障嗰、那个叫国安法教育转型啦，系咪啊？哦，个个都中意食噶啦，我够中意食铁板烧啦。喂，其实饮食业使唔使你教咧？系点样样去转型啊？不如你教下教育局啊！再教下嗰啲中度严重智障一年之后对于国安法、基本法同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咧，系了解咗几多咯？定系你叫佢去北京啊？啊，北京有一间啊，嗱，我话俾你听，好犀利噶，充满爱心噶，知唔知啊？呢间叫做咧北京启瑞智障教育中心，系嘛？嗱，呢啲咧就系北京啊，系嘛？系师大附中嘅志愿者吓、啊，有一次。在这个校团委带领下在朝阳区那里北京启瑞教育中心那里专门是教那些智障的儿童。我就未听闻中国那些智障学校要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习近平思想。如果他们大陆在北京的智障学校教习近平思想

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